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，中国高铁营业里程已超过了2.2万公里，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。高铁累计运送旅客超过70亿人次。连接石家庄和济南的10级高铁昨天正式开通运营，这标志着京津冀巨型高铁环形网正式形成。国家旅游局消息，预计元旦期间全国接待国内游客将达到1.35亿人次，国内旅游收入将达到765亿元。国家食药监总局27号约谈饿了么、美团点评等公司，要求网络订餐的入网餐饮服务者必须呢要有实体店、有食品经营的许可证。最近，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项目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，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。27号，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烟叶税法，烟叶税的税率为20%，明年7月1号起施行。国新办、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印发通知，确定在北京、上海、江苏等8个省市开展为期2年的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。 泪雨。

你想起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沥沥下着细雨。 这首歌应该是很多年以来最经典的对唱情歌之一，描写了一个即将出嫁的女子和自己深爱的男人诀别。这首歌把将要嫁作给他人的心情描写得入木三分，它是1993年杨钰莹和毛宁合唱的单曲《心语》，也是多年经常在大街小巷在 KTV 里都能听到的经典对唱歌曲。接下来一首歌同样带给你，来自于毛宁，《涛声依旧》。

需要，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，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，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握紧就变黑暗，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，阳光在身上流转，等所有业障被原谅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中国气象局28号表示，2017年全年平均气温10.6摄氏度，较常年同期偏高了0.9摄氏度，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高，仅低于2007年。据国家发改委通知，从今天起，国内汽油价格每吨上调70元，柴油价格每吨上调70元。农业部28号公布数据，上半年农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增长7.4%。分别高于 GDP 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0.5和0.9个百分点，全年人均收入有望突破1.3万元。教育部近日表示，2016年全国有研究生培养单位793个，学科11328个，在学研究生人数198.11万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人数56.39万，分别比2012年增长15%和16%。近日，环保部介绍第一轮中央环境督查有关情况。第一轮督查实现对全国31个省份全覆盖，共则超1.8万人。2018年，你对第一轮督查开展回头看。人社部昨天表示，党的18大以来的5年，社保卡持卡人数超过了10.7亿人，5项社保基金收支规模持续扩大，累计结余7.4万亿元。全国铁路28号正式实行新列车的运行图，新图内容覆盖西城高铁、渝贵铁路等新开或待开路线，其中成都至北京最快仅需7小时47分钟。28号，商务部发布数据，前11个月，我国外贸出口达到了25.14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15.6%。预计今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将再次突破4万亿美元。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，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世界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而长大以后我想要什么，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火机，和你一起留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，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，月儿弯弯爱的傻，